想起你轻柔的话语，曾打湿我眼眶。 曾经比起你多亏， 我向你下跪。在这一夜，我和你难分一冬天。2201夜，我只求一个了解，你却不承认你已爱谁。你的眼怎会看见我心碎？这女人你怎么自我唯一思索？全世界谁会在乎我心碎？难道你没有一丝感觉？女人的选择完美又绝对，我向你下跪。全世界谁会在乎我心碎？这女人陪我度过多少夜？也许我曾经背弃你偷窥，你怎么自我唯一死罪？全世界谁会在乎我心碎？难道你没有一丝感觉？女人的选择完美又绝对，我向你下跪。女人的选择无情又无悔，我应该拿什么安慰？ 火箭出， 起初我来参加这个比赛纯粹只是想磨练一下自己，我一直对自己说重在参与呢，不要太在意结果。对当时的我来说，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能走多远，所以接下来的比赛我会200%拼命，一定拼进六强，加油。 True love all Soon he'll be a true lover. 你是翻唱里面特别特别独特的一个，有意思极了，而且居然还能找到地方使用你那东洋唱法，还用进去了，我觉得很好，我喜欢极了。嗯， 谢谢。 我觉得破砖，我听过所有的比赛里面他选歌还有唱的是最差的，很多发音有问题，所以这回很危险。 好，现在红色代表李亚莎，白色代表霍尊，舒俊，三二一，霍尊一票， 对了， 宇哥，霍尊两票，校长。霍尊三票， 谢谢老师，不谈校长。 小松， 城市一片漆黑，谁都不能看见谁，除非紧紧依偎，我让自己喝醉，没有你我就不整夜又整夜的徘徊。我说过我绝对不会后悔，寂寞是被原谅的罪。爱情怎么让每个人都心去安慰，爱情怎么让每个人都流泪？是一片漆黑，谁都不能看见谁，除非紧紧依偎，我让自己喝醉，没有整夜的徘徊。我说过我绝对不会后悔，寂寞是被原谅的罪。 被原谅的罪。爱情怎么让每一个人都流泪？你的泪烫伤我的脸，从此就再说不出我爱谁。 古装古方为人伤人， 跟着感觉走，紧抓住梦的手，脚步越来越轻，越来越快活，挥洒自己的笑容，爱情会在任何地方流亡，跟着感觉走，紧抓住梦的手，蓝天越来越近，越来越温柔，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，忽然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我， 就在。 be tight, rolling like a tender knot is a look in your eyes. I hold on to your body and feel each move you make.Voices wanna tender, love I could not forsake. 'Cause I'm you. Dream and give her wings when she wants to fly. needs to be touched. You got a breather, really taste her, till you can feel her in your blood. And when you can see your unborn children in her eyes, you know you really love a woman. When you love a woman, you tell her that she's really wanted. 是你错过，哦，